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2018年度奥斯卡颁奖礼已经结束，水形物语 The Shape of Water 成为了最大赢家，斩获了4项大奖。今年的3月中旬，该片将在中国上演，温馨朴素以及独特的构图，相信也会打动众多的中国影迷。然后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一起来关注该国快速的老龄化程度形成的银发社会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社会红利呢？节目的最后来了解，在今年这个又冷又长的冬季，加拿大媒体一再提示公众多穿雪地靴以免滑倒，免得浪费政府和纳税人的医疗费。好，一起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今天是38国际妇女节，我们女同胞的节日，今天准备怎么样犒劳自己一下呢？节目一开始，我们要首先将视线聚焦在一个当今政坛铁娘子的身上，她可以说是当代世界妇女参政的典范，这就是即将进入第4个任期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社民党终于同意和现任总理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基社盟组成一个大联合政府，就此打破从去年9月份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之后持续已经超过了5个月的政治僵局。而默克尔有望在3月14号的联邦议院全体会议上当选新一届政府总理。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关注这一新闻，来听报道。 社民党的投票结果公布后，默克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祝贺社民党这一明确的结果，并期待同社民党继续合作。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在出席活动中也表示，很高兴德国政坛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终于结束，他将向联邦议院提名总理人选。 Ich werde meiner Aufgabe nach dem Grundgesetz nachkommen und 受德国组阁尘埃落定消息的刺激，欧元汇率在今天亚洲早盘交易中升至12天以来的高点。根据德国联邦议院日程，默克尔有望于本月14号举行的联邦议院会议上被选举为新一届政府总理。现年63岁的默克尔已经执掌德国政坛12年。去年9月，德国举行联邦议院选举，默克尔所在的联盟党虽然保持了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但组阁之路却并不平坦。为组成大联合政府，确保第四个任期，默克尔付出了较大代价，将外交部长、财政部长等重要部门的职位拱手相让给了社民党。分析人士认为，社民党在支持欧洲一体化方面更积极，收获财政、外交两个部长职位，意味着德国将对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欧盟改革和深化欧元区一体化建议更为开放。新政府权力分配表明德国将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上更积极，让外界对以法德双核为轴心的欧盟新发展前景感到乐观。 德国政坛近半年的僵局终于被打破了，那么这也是默克尔2005年首次出任总理以来的第二次组建一个大联合政府。中国社科院的欧洲所国际关系室研究员曹慧认为，这种大联合政府的组建成功呢，默克尔的连任可以确保德国政治体系的稳定和连续，但是新政府依然面临了诸多挑战。从短期来看，德国新政府的主要挑战是应对美国税改以及可能提高的欧洲产的汽车关税，那将会威胁德国的汽车行业，对德国出口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其次呢，在大气污染较严重的斯图加特等城市寻找柴油汽车替代方案，将会影响百万德国民众。那么从长期来看，新政府需要解决接纳难民以及可能引发的治安、职业以及教育等等难题。 默克尔自2005年起引领欧洲挺过了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但是呢，却在2015年决定向难民敞开大门，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而威信受损。德国在欧洲难民潮中接纳了超过百万的外来人口。曹慧表示，德国组成了一个大联合政府，对于欧洲一体化来说是一件好事儿。未来几年，法国和德国将彰显在欧洲的双擎动力，开启英国脱欧之后一个新的欧盟格局。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即将在中国内地电影市场上演的美国电影《水形物语》。这部影片因为在3月5号第90届美国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上，它获得了最佳影片等四项大奖。这个片子将于3月16号在中国上演。该片的故事设定于1963年在美国冷战时期，讲述的是一个实验室的女清洁工爱上了一个被抓捕的水陆两栖人。在他人帮助之下，两个人成功出逃，然而他们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来听听影片的片段。 If I told you about her, what would I say? Perhaps I would just warn you about the tale of love and loss and the monster who tried to destroy it all. I spoke about it. What would I tell you? 水形物语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有些讽刺性质的成人童话故事。影片讲述了1963年在政府实验室里担任清洁工的哑女艾丽莎的奇幻遭遇。年幼的时候呢，她不幸因病致哑，之后在沉默中过着孤独的生活，全部的朋友只有房东和一位同事。有一天，实验室送来了一个神秘的装满水的罐子，艾丽莎震惊地发现罐子里关着一个半人半鱼的怪异生物。原来是科学家团队想在怪物身上提炼出能够制造生物武器的物质，但是在艾丽莎的眼中，它是一个跟自己一样孤独的生命体。二人最终产生了感情，并且成为了恋人。说起来，影片的情节呢，可能会使很多人想起人兽恋，人生失面的文森特和美丽女孩相爱的故事，所以看起来呢，这个故事也是从人兽恋中获得了灵感。该片导演托罗是好莱坞著名的墨西哥三杰导演之一，他以冷战时期为背景，隐喻了世道艰难，人心彷徨。但是不管放在哪个时代，人的孤独感和渴望被理解、被爱的脆弱感都是始终不变的情感诉求。而《水形物语》呢，就是代表了一个时代、一群人对于被爱和被理解的迫切需求和强烈愿望。影片最后呢，是以哑女艾丽莎和怪兽在水下浪漫拥吻作为结尾。另外，导演托罗所展现出的影片的独特色彩的敏锐掌控也使得观众耳目一新。整个片子呢，都是笼罩在了一种蓝绿色的氛围之下，营造出了一个忧郁迷乱的氛围和温暖暧昧的情调，每一帧画面宛如壁纸一样的精美。影片最后是击败了另外两部夺冠大热门，一部呢是三块广告牌，另外一部就是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二战经历为原型的《敦刻尔克》，获得最佳影片、最佳长片导演等四项大奖。3月16号这部影片将在中国内地上映，相信呢也会有不俗的票房。好，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其中一个片段，然后连线洛杉矶1300电台的主播王丽琪，听他呢来给您介绍这部影片何以击败其他众多热门，成为本届奥斯卡的最大赢家。另外呢，在美国市场上映的时候，美国本土观众对其反应又怎么样？ You clean that lab, you get out. She deaf? Mute, sir. She can hear you. And I should know, I dragged it all the way here. Learn how it was. What happened? It's an animal, just keeping it tame. Уничтожишь. Save him, or let him die. Don't do this, Eliza. Don't do this. I'm going to be synchronizing our watches just like they do in the movies. Sir, I'm getting it back. Our concern is the Russian. Right? We didn't see nothing. What am I doing? Interviewing the shit cleaners. 《Shape of Water》水形物语3月16号将在中国内地上映。洛杉矶1300电台的主播王立奇本人呢，作为媒体记者参加了这部影片的首映式。他说，虽然有很多媒体报道这部影片是爆冷，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但只要看过影片，你就会认为它是实至名归。 之前好像呢，在其他的奖项呢，并没有这么样的这个突出，但是呢，在奥斯卡当中，他得到最佳导演跟最佳影片，其实大家都觉得呢，他是实至名归。The Shape of Water 呢，就是一个不能说话的少女被实验室中的一只水底怪物吸引，觉得很平淡无奇。可是呢，去看过之后呢，会发现整个这个片子当中呢，有很多突出大胆的部分，在写实当中呢，有那种奇妙色彩的镜头，最满足了我们观众的这种感觉之外呢。真的很触动人心，所以在我们美国有一些呢，这个影评人就说呢，它是一种另类的爱情故事。 王立奇认为，影片着力刻画的微不足道的哑女清洁工与人鱼的恋情，告诉了大家，小人物也有丰富的内心世界，也有自己的爱恨情仇。 正常会看到说，现在的社会的价值观总是用非常浅显的，就是说可能从你的行头啊来这个判定你这个人啊是哪个阶级的人。可能呢，在我们要用全新的眼光来看一下周遭的事物，可能平淡无奇或者呢他没有办法起大作用的一些平民百姓，或许他们的生活当中会有更多不一样的一些感动。 据王立奇介绍，《水形物语》Shape of Water 呢，是在去年的12月开始在美国公映的。上映之前，片方也没有做太多的宣传，而影片营造出的温馨氛围和独特的构图以及色彩，让很多影迷对它口口相传，最终创造了票房佳绩。 我觉得他最打动我的呢，就是这个哑女，就是因为她小时候就是被抛弃嘛，然后呢被另外的这个家庭收养，那就对我来讲，就是呢她的那种毅力，然后呢去救助这个两栖人，然后他们之间发展出来的那段爱情，其实我还蛮感动的。我们呢，美国首映呢是12月1号，其实很可爱哦。就是我们一开始呢，在美国呢它是很低调的上映，是在 Hollywood 的一个呢叫做 ArcLight 的电影院上映，就首映。其实很低调，先前都没有什么样的风声，大家也都不知道《水形物语》的这部片子哦。像一般好莱坞大片呢，要上映的时候，他们都会有那种大的广告标语啊，就开始在几个礼拜前就要开始做一些呢这个前置工作。但是《水形物语》却是悄悄很安静的。这票房非常的好哎，因为一整个票房呢已经达到了1亿多，全球也大概有8-9亿的票房。 王立奇认为，奥斯卡奖大赢家就是影片品质的一个最好的宣传和保证，相信他在中国的电影票房也将大获成功。 我们说被提名就是得奖，那毕竟呢，他有受到了这么多呢，这不管是奥斯卡啊，或者是威尼斯影奖啊等等的这些呢，等等的这些呢，这个提名哦，他其实都有大家呢可以去观赏的，尤其呢，我们可以去看看这种，不能说话的哑女，然后呢，跟实验室当中的这个两栖人这个水底怪物，其实整个一定要到电影院去看，因为大荧幕当中的震撼，你知道，真的会让你。感动到会流眼泪。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在两个国家之间的一场斗气行动啊。老百姓说两个人斗气儿，但是呢在两国之间也会斗气，那这一次还真的是斗气，斗的是天然气。日前，俄罗斯不满国际仲裁法庭的裁决，停止向乌克兰供气。那么乌克兰呢，从当地时间3月2号开始就陷入了天然气危机。俄罗斯方面表示，这次你想买我也不卖了，两国间的斗气再度升级。虽然乌克兰已经紧急向东欧一些国家购买了天然气，暂时走过了这一场危机，但是呢，因为寒冬尚未结束，目前乌克兰的天然气短缺还是相当于日消费量的1/10。好，我们来听报道。 乌克兰近日接连遭遇暴风雪和降温天气，正值用气高峰，然而由于俄气拒绝恢复供气， 3月2号，乌克兰能源部宣布国家进入天然气危机状态，开启节能模式。高校放假，中小学停课至3月12号。发电企业采用石油和煤炭以取代天然气。居民降低室内取暖温度，连乌克兰总统也宣布已经响应号召，将自己的暖气温度调低。 Можемо сказати, що критична ситуація вже позаду. Зараз, на сьогоднішній ранок, під час, коли ми з вами спілкуємося. 目前，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已经与波兰紧急签署了6000万立方米的购气合同，并从斯洛伐克购置了1700万立方米的天然气，以弥补缺口。来自欧盟的天然气缓解了乌克兰的燃眉之急。俄乌斗气由来已久，俄罗斯供应欧洲的天然气大部分需要过境乌克兰。2009年，俄乌斗气时就曾殃及18个欧洲国家。2014年，双方将纠纷诉至斯德哥尔摩仲裁法院。今年2月28号，斯德哥尔摩仲裁法院作出裁定，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违反合同，需向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赔付 25.6 亿美元。原因是该公司在几年内未能向乌克兰提供商定数量的天然气，也未能向乌克兰支付其向该方向输送的天然气的全部过境费。俄企不服判决，并宣布停止向乌克兰供气。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目前新加坡是全世界老龄化程度最快的几个国家之一。新加坡卫生部门表示呢，与其他快速老龄化的国家一样，新加坡未来面对的将是包括医疗需求激增、家庭平均人数减少，以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单身生活。那么这意味着未来靠着家庭自己来解决养老问题的可能性呢，会越来越少。为此，新加坡要迅速扩展医疗护理和老龄护理服务。不过，新加坡卫生部也表示呢，把人口老龄化当成银发海啸，可能是过于的狭隘了。人口老龄化不一定就是负面，因为它的另一方面呢，显示了人口的健康程度高、长寿等等。很多人年过70岁呢，也不用依赖他人。好了，下面我们就这一话题一起来听我们的合作伙伴新加坡新传媒集团958城市频道的主播曾生莲给您做介绍。 学者预测，到了2080年，我国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需供养91名年长者。要解决这个人口定时炸弹，必须持续投资医疗、教育等领域，确保未来的年长者更健康，受教育程度更高。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的研究指出，建国初期的高生育率让我国在1965年到2000年间迎来第一波人口红利，即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长，每年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贡献了 2.9 个百分点。但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这波人口红利已经逐渐减退。根据新加坡统计局的数据，1980年我国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只需供养9名年长者。假设我国整体生育率维持在 1.3 左右，平均寿命每10年提升2年，而净移民人数维持在每年2万人。研究团队预测，到了2080年，我国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需供养91名年长者，是1980年的10倍。到了2060年，这会导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年被拉低 1.5 个百分点。尽管如此，参与研究的新加坡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强调，我国人口前景并非一片愁云惨雾。他指出，2005年到2015年间，我国男性和女性经健康调整后的预期寿命都增加了 1.7 年。如果这个趋势持续，到了2030年， 我国近百万名年长者，也就是65岁以及以上，将有近86万人是健康的，这比2015年增加了45万人。全国职工总会副秘书长王志豪说，我国若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不当，不仅将面对年轻员工的短缺，年长员工也会因为没有办法跟上科技步伐，难以继续工作。如此一来，政府将面临税收萎缩、社会开支却上扬的窘境。他认为，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公司需支持和鼓励年长员工不断提升技术，年长员工本身也要有这方面的意识。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今年这个冬天呢，对于加拿大人来说呢，也有些受不了了，因为寒冷天气持续的时间非常长，暴风雪呢也比往年更多。这也导致了在加拿大很多城市的急诊室里挤满了因为滑倒而导致身体受伤的人们。为此，加拿大的许多媒体也在不断地提示民众，最好能穿上那又大又笨的雪地靴出门。冰面摔倒不光是自己受罪，也会使政府和纳税人们出不少医疗费。好，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赵黎的报道。 贝雷特·贝尔奇茨是多伦多市的一位急诊室的医生，他说滑倒或者跌倒不但可能带来小伤，还会可能带来大伤，比如有的人可能因此骨折，这个时候就得去急诊室就诊，甚至需要住院治疗。根据2016年10月份多伦多公共卫生局公布的一个报告，在2006年到2015年期间，多伦多市因为冰雪而滑倒去医院看急诊的人多达近3万人次，另外还有2800人需要住院进行治疗。这个报告说，这样的伤害每年给省一级的卫生保健系统增加大约400万加元的开支。贝尔奇兹医生说，要想避免滑倒和摔倒，人们穿的鞋是非常重要的。他在星期二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的采访时说，我每次出门看到有那么多的妇女在冰天雪地里还穿着高跟的靴子，男人穿着鞋底平滑的正装鞋，我总是感到非常的惊讶。他说，冬天的时候不是讲究好看的时候，这样的时间时尚并不重要，你需要有一双实用的冬天的靴子，鞋底一定要厚实，而且要刻有深深的纹路防滑。这位医生建议说，冬天的时候要想不滑倒，最好就穿上一双又大又难看的冬季靴子。滑倒造成人身伤害引出的责任保险索赔也非常不少。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说，在多伦多市，市民在人行道等地方滑倒受伤后向市政府索赔，每年使市政府多开支大约670万加元。佩斯律师事务所的人身伤害律师阿兰·查普尼克表示，在人行道或停车场摔倒后，有的人会给律师打电话。他说，摔倒的人有的是手腕、脚踝受伤，有的是髋部骨折，还有的甚至会有脑震荡。虽然在急诊室医院接受了护理治疗，但有些人的伤害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对经济和生活都产生严重后果。查普尼克告诉加拿大广播公司，比如有的伤可以让人不能再继续工作，短的几个星期几个月，长的可以长达几年的时间，而且有的人需要进行理疗康复，这些费用往往都要自掏腰包。查普尼克说，如果出现了需要索赔的情况，这个时候你就要看自己是在哪里摔倒的。如果是在人行道上，这属于市政府的地盘，就要找市政府。如果是在某个购物中心的停车场，那么就得去找购物中心的老板。他说，市政府总是会接到责任保险索赔， 代表伤者的律师需要证明市政府有严重疏忽的地方。他举例说，比如如果城市的工作人员没有能够把医院前人行道上的冰雪及时地清除干净，那么律师就可能会说市政府没有做到保护弱势群体。 听完了来自加拿大的消息，我们今天的环球三十分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也请关注北京外语广播的新浪微博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外语广播每天为您推送的节目资讯和我们的线下活动。我们下次节目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 Coming up next Zero Works Beijing。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 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